每天在变化，没什么好怕，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，为自己默爱一分钟，转头重新来过。我世界应该更辽阔，每天在变化，没什么好怕，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，为自己默爱一分钟，转头重新来过。 是你我不再依恋，萧瑟。 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了解。

钢索的人，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 悲伤，却留在冬季。